你好，我是李月。这节课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数据压缩。我在前面的文章曾经提到过，我在一台配置比较高的服务器上对 Kafka 做过一个极限的性能压测，目的呢是想验证一下 Kafka 它到底有多快。我使用的种子消息大小呢是 1KB，只要呢并发数足够多，在不开启压缩的时候可以打满万兆网卡的全部带宽，这个时候的 TPS 接近100万左右。开启压缩之后呢，TPS 可以达到2000万左右，这个吞吐量呢大概提升了20倍。算术好的同学可能会立刻反驳我说你这个2000万 TPS 乘以 1KB 的消息大小，再把 byte 转换成 bit，换算成网络传输的带宽是200G 小 b 每秒，那服务器的网卡呢根本就达不到这么大的传输带宽。其实我们测试的服务器啊就是普通的万兆网卡，那极限的带宽呢也就是大概10G 小 b 每秒。压测的时候，实际的网络流量呢，大概在7G 左右。这里边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测试的时候开启了 Kafka 的压缩功能。可以看到，对 Kafka 来说，使用了数据压缩，提升了大概几十倍的吞吐量。当然啊，在实际生产的过程中，不太可能达到测试的时候这么高的压缩率。但是合理的使用数据压缩，仍然可以做到把吞吐量提升好几倍。所以说啊，数据的压缩，它不仅能节省存储空间，还可以用于提升网络传输的性能。这种使用数据压缩来提升系统性能的方法，不仅限于在消息队列中使用，其实我们日常开发的应用程序中呢，也可以用到。比如说，我们的程序要传输大量的数据，或者说要在磁盘、数据库里边存储比较大的数据，这些情况下，你都可以考虑来使用数据压缩提升性能。那同时呢，还能节省网络带宽和存储空间。那如何在你的程序里边使用压缩？那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压缩算法更适合你的系统？这节课呢，我带你一起来学习一下使用数据压缩来提升系统性能的方法。在使用数据压缩之前呢，你首先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当前的这个场景是不是真的适合使用数据压缩？比如说，进程之间通过网络传输数据，那这个数据是不是需要压缩呢？我和你一起来对比一下。如果说不压缩直接来传输，那需要的时间就是传输未压缩数据的网络耗时。如果要使用数据压缩，那需要的时间是多少呢？这里边呢就是三部分：压缩的耗时，加上传输压缩数据的耗时，再加上解压耗时。那到底是压缩快还是不压缩快呢？其实不好说，那影响的因素非常多，比如说数据的压缩率、网络的带宽、收发两端服务器的繁忙程度等等。我们知道，压缩和解压这两个操作，它都是计算密集型操作，它是非常耗费 CPU 资源的。如果你的应用程序处理的业务逻辑就是需要耗费大量的 CPU 计算资源，那这个情况就不太适合再进行数据的压缩和解压。那又比如说，你的系统它的瓶颈呢是磁盘的 I/O 性能，一般来说 CPU 资源很闲。这种情况，它就非常适合在把数据写入磁盘之前先进行压缩。但是，如果说你的系统它是一个读写比严重不均衡的系统，那你还要考虑每读一次数据就要解压一次，这个呢是不是划算？说了这么多，压缩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资源的置换，那是一个时间换空间，或者说是 CPU 资源置换存储资源的一个游戏。大家都听过木桶理论，每一个系统它都有一个性能瓶颈的资源，就像木桶的那个短板一样，可能是磁盘 I/O、网络带宽，也可能是 CPU 资源。如果使用压缩能够用长板来换一些短板，那总体上呢就能提升性能，这样呢就是划算的。如果说用了压缩之后，你的短板更短了，那就不划算，不如不用。如果通过权衡使用数据压缩确实可以提升你系统的性能，那接下来就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压缩算法。压缩算法可以分为有损压缩和无损压缩两种。有损压缩它主要是用来压缩音视频，它压缩之后呢是会丢失信息的。我们这里边讨论的全部都是无损压缩，也就是说数据经过压缩和解压的过程之后呢，与压缩之前相比，它是100%相同的。那数据为什么可以被压缩呢？各种各样的压缩算法，它又是怎么去压缩数据的呢？我举个例子来简单说明一下。比如说下面这段数据：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压缩之后呢，它就变成了四个字符，这四个字符是20个0，那20个字符就被压缩成了4个字符，并且呢，它是可以无损还原的。当然啊，我举的这个例子比较极端，那我的压缩算法也几乎没什么实用性，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压缩算法，并且它和其他的压缩算法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目前常用的压缩算法包括 ZIP、GZIP、Snappy、LZ4 等等。选择压缩算法的时候，主要需要考虑数据的压缩率和压缩的耗时。一般来说啊，压缩率越高的算法，它的压缩耗时也越高。如果是对性能要求高的系统，那可以选择压缩速度快的算法，比如说 LZ4。那如果你需要更高的压缩比，可以考虑 GZIP 或者压缩率更高的 XZ 等算法。另外，压缩样本对压缩的速度和压缩比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同样大小的一段数字和一段文本，即使是你用相同的压缩算法，那压缩率和压缩时间的这个差异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在选择压缩算法之前，用你系统的样例业务数据来做一个测试，可以帮助你找到最合适的压缩算法。在这里啊，我不会去讲某一种压缩算法，因为压缩算法都很复杂，一般来说呢，也不需要我们来实现一种压缩算法。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学习一下最经典的压缩算法哈夫曼编码。那大部分的压缩算法，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其实就是对数据如何进行编码这个算法。压缩的流程和压缩包的结构呢，大致是一样的。而在压缩过程中，你最需要了解的就是如何来选择这个压缩分段的大小。在压缩的时候，给定的被压缩数据，它必须是一个有确定长度的数据，或者说是有头有尾的，不能是一个无限的数据流。如果说你要对流数据进行压缩，那必须把流数据划分成多个帧，一帧一帧的分段来压缩。必须分段的主要原因是，压缩算法它在开始压缩之前，一般呢都需要对被压缩的数据从头到尾做一次扫描。扫描的这个目的呢，是确定如何来对数据进行划分和编码。一般的原则呢，就是重复次数多、占用空间大的内容呢，使用尽量短的编码，这样呢压缩率会更高。另外，被压缩的数据长度越大，它的重码率呢会更高，压缩比呢也就越高。这个很好理解，比如说我们这篇文章可能出现了几十次压缩这个词儿，如果呢把整篇文章进行压缩，这个词的重复率大概是几十次。但如果我们是按照每一个自然段来压缩，那么每个自然段中这个词的重复率可能只有两三次。显然呢，全文压缩它的压缩率肯定是高于分段压缩的。当然啊，这个分段也不是越大越好，实际上分段大小超过一定长度之后，再增加长度对压缩率的贡献呢就不太大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过大的分段长度在解压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解压浪费。比如说一个一兆大小的压缩文件，即使是你只需要读其中很短的几个字节，那你也不得不把整个文件全部都解压，这样呢就会造成很大的解压浪费。所以你需要根据你的业务选择一个合适的压缩分段，在压缩率、压缩速度和解压浪费之间呢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确定了压缩算法和如何对数据进行划分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压缩了。压缩的过程呢，其实就是用编码来替换原始数据的一个过程。压缩之后的压缩包呢，就是由这个编码字典和用编码替换之后的数据这两部分组成的。这个呢就是压缩的过程。解压的时候呢，要先读取这个编码字典，然后按照字典把压缩编码还原成原始的数据就可以了。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Kafka 它是如何来处理数据压缩的。首先 Kafka 是否开启压缩，这个呢是可以配置的，它也支持配置使用哪一种压缩算法。原因呢我们在上面说过，不同的业务场景是否需要开启压缩，选择什么样的压缩算法，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呢Kafka 的设计者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使用者。在开启压缩的时候呢， Kafka 选择一批消息一起压缩，那每一个批消息就是一个压缩分段。使用者呢可以通过参数来控制每批消息的大小。我们在之前讲过，在 Kafka 中生产者生成了一个批消息发给服务端，它在服务端呢是不会拆分批消息的。那按照批来压缩，意味着在服务端也不需要对这批消息进行解压，可以整批的直接存储，然后呢整批的发给消费者，最后呢批消息它是由消费者来进行解压的。 在服务端不用解压，这样就不用耗费服务端宝贵的 CPU 资源。同时呢，它还能获得压缩之后占用传输带宽小、占用存储空间小这些好处。那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在使用 Kafka 的时候，如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CPU 资源不是特别的吃紧，开启压缩之后呢，可以很大程度的节省网络带宽和服务器的存储空间，提升总体的吞吐量。一般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照例呢，我对今天的内容做一个总结。数据压缩，它的本质上就是用 CPU 资源置换存储资源，或者说呢，是用压缩解压缩的时间来换取存储的空间。那这个买卖它到底是不是划算，需要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先衡量一下。在选择压缩算法的时候，你需要综合考虑压缩时间和压缩率这两个因素。被压缩数据的内容也是影响压缩时间和压缩率的重要因素。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先用业务数据做一个测试，这样有助于选择合适的压缩算法。另外一个影响压缩率的重要因素就是分段的大小。那你需要根据业务情况来选择一个合适的分段策略，在保证不错的压缩率前提之下，尽量的减少了解压浪费。最后，我们讲了一下 Kafka 它是如何来处理消息压缩的。Kafka 在生产者上对每个 P 消息进行压缩，那 P 消息在服务端不解压，消费者在收到消息之后呢，再进行解压。简单的说，Kafka 的压缩和解压都是在客户端上完成的。课后你可以去看一下 RockMQ 的文档或者是源代码，那看一下 RockMQ 它是怎么来处理消息压缩的，然后呢，和 Kafka 的压缩方式做一个对比，想一想。哪一种压缩方式更适合你的系统？欢迎你在留言区把你的思考分享出来。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你在留言区提问。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一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把它。